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净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面敲字，跟我来练练。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南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单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。我是季彤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董乾关斗力战张赵二真人，但是由于实力相差悬殊，很快失手被擒，并关押进了牢房。可是没想到二人很快就脱困而去，甚至原来关在这儿的三头骷髅鸟秦凤也是消失不见。那么究竟是谁把他们给救了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俩月回来的师祖，您说太对了，董乾关斗也跑了，不知他三人是何人搭救。 董乾 谁救的秦凤 我不知道， 那这俩老头是秦凤救走的呀，是不是？那烧这手一会儿就都给救走不就完了吗？哎，您说这倒对。那您看我们领什么责罚呀？哎呀，一条绳子看不住董乾关斗，我把你让他们搭到后边去就是放他们走。我出家人又不能杀他们，他们又是个晚辈，自不量力到这儿来跟我动手，让我擒了也就是了，叫他们知难而退就完了，其责不在你等。那把心放肚子里，该干嘛干嘛去。这俩老道什么事都不在乎。那么谁给这个秦凤、给这个关斗还有董乾救了呢？这里还有古玄真，哎，都得给您勾上这人啊。古玄真让谁救了呢？让韩宝吴志广给救了。韩宝吴志广混在轩辕大帅府当做棋牌官，这个大帅轩辕志手下这俩棋牌官呢，是当年的盗宝钦犯韩宝吴志广。哎，当年的。你看这俩人呢，你别瞧啊，很主要的人物。俩人暗放古玄真，古玄真也出不去。古玄真一琢磨，我这一跑，秦凤这事怎么办呢？我还得回去啊，救这秦凤，想办法把秦凤搭救出来。但是在这岛里边呢，真得说举目无亲，没办法。本来呀，这韩宝吴志广把他放了，他又回来了。他见韩宝吴志广，韩宝吴志广一瞧，说这老道怪可乐的。我们把您给放了，顺着滑轮上把您给松绑，您就跑吧。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没地儿去。另外我得把秦凤救出来。 哦，我们这巡山的寨主也是奸细，你那是那是他马四把的徒弟侯廷的师弟，他肯定他不能向着你们万龙唐风岛啊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俩一块儿去的三阳观，他让老道逮了我跑了，这个也有点啊，说不过去。你们俩帮我想个办法呢，上三阳观呢把他给救出来。韩宝不是广一听什么，上三阳观把秦凤救出来。三阳观我们都没进去过，我们也不敢进去啊。再说到那儿张明志赵明真手里边救人，这不是虎上拔须的一样，不去。那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我们给您介绍个人吧。哦，谁呀？您跟我们来。这大帅府有个书记，书记是什么？就记事的。这人复姓轩辕，双名克里，是轩辕志的侄子，跟韩宝、吴日广在万龙唐风岛拜的把兄弟。那说这哥仨怎么回事呢？这一段书，这轩辕克里是个秀才，这个轩辕志是他的族叔。什么叫族叔啊？都复姓轩辕，啊，本乡本土的人，但是呢，这个关系呢比较远了。拎着辈儿呢，俩人是叔侄辈儿，但实际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了。但拎得上。这个轩辕克里呢，在家里边呢，受欺负。他是个念书的秀才，他看这个世道不公。村子里头啊有强霸，哎，土豪劣绅欺负人，他想管管不了，他没有武术，讲理呢人家不听他的。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讲不清，跟这个族中的老人们一打听啊，说你呀、啊、年轻，你小的时候可能见过你这叔，也可能你啊记不起来了，叫薛元志，擎天手，文武双全，少年的时候也跟你一样不得志，后来发迹了，也不怎么、啊、跑到万龙唐风岛当大帅去了。这么着，你投奔他去得了。轩辕克里听，我投奔他，我一人好了，管什么呀？我要去找他行，我不投奔他，那干嘛？我把他说动了，跟我回家，在家里边让他开个课堂，教文习武。轩辕氏子弟呀、啊，都跟着我这族叔练。那么我们轩辕氏一族强大起来，这村子里头就不怕人欺负了。而且，为正人先正己，打咱们这一家子开始，就做好事，慢慢的这个民风就给他扭转过来了。那么轩辕一族的老人们一听，这孩子书念多了，怎么，有点钻牛角尖儿。是那么容易就把人都教育过来的吗？但这心总是好的，总这么有这么一份的抱负吧，哎，有这么个志向，好吧，那你就去吧。大伙儿联名给写了封信，可就给这轩辕克里了。那这个轩辕克里呢，拿着这封信奔万龙唐风岛。沿路之上啊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一看呢，今天晚上要没浪，找不着地儿住啊。嘿，头里有小庙，来到庙头里一看呢，写的真武庙，大概是供真武大帝。啪啪啪，叩打山门，出了个小和尚，我借宿，进来吧。到里边一给引荐首座的法师，这位主持方丈啊，胖大魁梧，大和尚姓武，叫武深，武深大和尚，谈吐不凡，声音洪亮。一看轩辕克里很客气的，说公子您怎么称呼啊？复姓轩辕，哦，轩辕是好，可了不得，啊，皇帝，这个炎黄子孙呢，哎。复姓轩辕的人不多啊，我们那一村有不少。好，做和尚里呀、啊，啊，念书秀才。你瞧我，瞧你这个有功名吗？ 不在家念书，这是进京赶考啊，非是大比之年呢。那干嘛呀？投亲。哦，投亲。怎么跑我这庙里来了？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看着您这小面，打算借宿一宿。呵，太好了。带着钱的吗？有点盘费不多。啊，没事，我问你，带着钱也能住，不带钱也能住，不过是添砖筷子管你碗饭，就是没好的呀。哎，也就是素斋，吃饱了喝足了，看会儿书，抓紧时间睡，明日早起登城就是了。临走时别忘了佛前敬礼就是了。说找着人回来，再路过我这小庙头呢，再来看和尚我嘞。轩辕阁里瞧这大和尚挺豪爽的，那多谢和尚吧。这刚说着话，小航又领进来了，怎么也是借宿的。轩辕阁里一瞧啊，老公们俩带一姑娘，和尚还是这套。一问怎么走到我这儿了，我们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走单了，我们这爷仨没地儿去，在您那小庙借宿。你瞧今儿我这小庙热闹了，哈哈，这个先来个秀才，这就来你们一家子。老两口带个姑娘，确实多有不便，好在我这人不多，有的是闲房，我后边禅房我们都住后边，你们前面住，两不相扰。那就吃饭吧。那搬了些个素斋。老头姓什么呀？老头说我姓卓。啊，就是那桌子那桌呀，没有那个底下那一撇一捺。哎，姓卓，卓氏，卓老太太，卓老头。姑娘有个小名叫香儿。姑娘多大了？17。哦，好，那我有点晚功课，我先做功课去。和尚掉头走了。这呢，俩屋子吃饭，客里不能跟人这屋吃啊。客里吃俩馒头，吃点咸菜，喝碗粥，齐了。一会儿小和尚脸呢，这个壶碗啊，盘子碟子筷子都连走了，吹灯睡觉吧。和尚来了，和尚没上客里这屋，上卓老头这屋来了。阿弥陀佛，和尚您进来吧，有事吗？有事。哈哈，坐坐坐坐。姑娘多大了？17了。小名叫什么来着？叫香儿。你这喝这名字就这么好，香儿。我们这个和尚每天都要佛前敬香，我一天也离不开这个香儿。卓老头一听，什么和尚？话里话外，这不找我们孩子便宜吗？和大和尚您取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原是个取笑。哎，不必过意。姑娘，嫁人了没有啊？老太太一听，和尚问不着啊。你这乡下老太太，大家伙坐一块问问行了。你们这姑娘嫁人没有？你出家人，你问问姑娘嫁人没有干嘛呀？那问到这儿也得说呀，还没嫁人呢。下句应该是什么？您受累给张罗着。这话就省了吧。你和尚，你给张罗什么呀？我们孩子还没嫁人呢。哦，那就是了。放着在家的大家女儿不当，跟着爹妈可出来乱溜达什么呀？难道说是让婆家相亲去吗？姑娘不能原因了，姑娘脸冲里，臊得满脸通红不圆了。老头呢也没得说呀，无外乎呢就是陪着干笑。大和尚，您真逗，您和尚自己不搅闷，还问，哎，今天晚上住到我这儿，正阁的卓老头卓老太太。就这么白住吗？卓老头一听，好厉害的和尚啊，哪能白住啊？自然是明早多料香资啊，别忘了料香钱。这个佛前礼佛，准有一份人心就是了。您这个庙是十方的庙，招待十方的人，我们在家的人哪能让出家的人花钱呢？小老头呢，我在外边跑腿也有些年，带着个姑娘实在不方便，这跟您说呀，这事儿我们懂，我们给钱，我们给钱。你懂什么呀？这紧着拿话领你，你还那杆你懂事？我瞧你有点混蛋， 这么大岁数怎么还不明白呀、啊？不是您到底要什么？我要香钱干嘛？我要香儿，也不必给钱了，让佛爷睡上一宿，明早登堂。说着话，伸手过去，砰，把这姑娘拽过来，往嘎着窝底一夹，迈步往外就走。抢人，老太太能让吗？当妈的过来一扑，和尚的嘎着窝夹这姑娘，回手一巴掌，啪，老太太趴下了。老头过来，和尚一抬腿，哐，老头也趴下了。这姑娘不干了，连哭带喊，老头老婆爬不起来呀。那屋呢？克里起来了。克里一听这折腾啊，把门缝一瞧，可了不得了。凶僧夹着人家大姑娘往后就走，不住的狂笑。老头老太太呢，往外爬，爬是爬不起来呀、啊，就顺屋了往外爬，爬到门槛这儿不动了，眼看就死在那台阶上头了。克里一看这还了得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这个凶僧在庙里头就敢抢夺人家良家妇女，就敢打死人命，拉开门克里就出来了。他也不会武术，但这人得有股正气儿。他那意思把和尚喊住啊，他要管管闲事。拉开门出来，刚追两步，从旁边出了一小和尚，一伸手把轩辕克里给拦住了：“站住，轩辕克里。”你干嘛？你们这当家的怎么抢人家大闺女啊？啊，抢大闺女还不好？抢大闺女对了，您省了。什么叫我省了？您跟我这边说话。不是，您先过去。把轩辕克里啊给拽到一边。您什么来的？我天擦黑来的。他们什么来的？在我后边来的。 对喽， 本来今晚上后边去应该是您，后进来这爷仨把您算救了。你这话我不懂。哼，您这话还听不懂？我们这师傅啊，连男带女全好。他这克里是老实人呢，他不懂这个，尤其个那个年代那社会，今儿我这给您说这书您全懂。这轩辕克里真没听明白，不知道怎么意思。赶着这武神的是江洋大盗，只服穿衣赖服吃饭，占据一座真武庙啊，简直的就是一匪窟。他手下这徒弟杆都是他抢来的，哎，小姑娘他也抢，小小子他也抢，奸淫已毕呢，把头一推，换上僧衣，就在庙里当小和尚伺候他，哎，那么这样容留了不少的青年后生了。今儿这个克里呢，一打门呢进来一介绍，他一瞧，呵，轩辕克里眉清目秀，还是念书的秀才，大和尚一瞧还看上了，今儿晚上就要把克里也给留下。那没想到又来了，娘仨，这卓老头卓老太带着姑娘香儿，他一瞧呢有个十七的大姑娘，他一琢磨这大姑娘跟这大小伙子，得了，我还来这大姑娘，哎，这大小伙子呢？明儿再说。他给大姑娘抢了。那这小和尚怎么意思？这小和尚啊，挨打挨最多。他跑过一回，跑了呢，要让和尚武神给逮回来了，一顿的毒打。他恨这和尚，今儿是全盘托出，把银僧武神的这些个劣行啊，就全都告诉克里了。您现在意下如何呢？克里呀，把刚才的那一份侠肝义胆呐，是全然的打消啊，那还敢去吗？ 你为什么抢大姑娘？我就抢，我不让你抢，啪，最多挨一嘴巴呀。这我的后头就不是挨一嘴巴的事儿了。那咱一块儿跑吧。跑能跑我早跑了，身无分文，我在这儿得我得吃饭呢。呵，轩辕克里，你随我来。这和尚在后边奸淫人家的这个黄花姑娘，这会儿腾不出楼管咱们的，你觉得谁跟你不错呀？你看没有，我这行囊里多了没有？就这点钱，我留下这点够我这几天吃饭的，剩下我就都给你了，你分放给你们寺里这些师兄弟啊。跑吧，能跑多远跑多远，能活几天是几天，别的我可就管不了了。哎呦，和尚眼泪下来了，说轩辕公子，那您算把我们都救了，没工夫细说了，快跑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什么行囊啊包裹，就把这点零钱一揣，大晚上开个庙门，连和尚带他一块全跑出来了。那么顺着真武庙跑出来，慌不择路，天亮也不敢报官，你到了这儿肯定已然毁尸灭迹了。跑吧，来到了万龙藏风岛，到万龙藏风岛钱也花完了，愣撞没有进岛之路，就找人打听怎么能进这岛，人家有山眼呀，一看这人来了跟疯子一样，老要找轩辕大帅，我们这倒是有一大帅擎天守轩辕之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我的侄子啊，我们大帅侄子就这模样，您看身上这衣裳都快碎了，跟要饭的差不多。哎，你是什么人？我这儿的侄子，我这有信，把他控制起来，拿这信到里边。轩辕这一瞧啊，说都对，真是我们家里来的人。为什么这上这人名我都认识？不是族兄就是族弟，全是我们老家的，就这个族里边的长辈儿。您把这孩子带进来，这才把克里带进万龙藏风岛。他也不认得轩辕志，轩辕志也不认得他。这一说，提着爸爸，提着祖父，这轩辕志这才对上号。哦，确实有这么一位。那侄儿伙计，你上这儿找我干嘛呀？他说我实在没辙了，家里边乱套了。哎，没有您这样的人物，回家主持不了正义了，咱们受欺负。轩辕志一听，嗨，受欺负事儿多了，我还管得了那个？那你来我就管你一人就得了。你这一路上没受什么委屈吧？我不知道出门还有这事儿，好悬一悬呢。半道路过一真武小庙，我跟您说，里边有一阴森武僧。这轩辕克里他是个念书的秀才，人又很正，一提这武僧的咬牙切齿。眼看着着实一家丧命于阴窟之内，自己无力相救，我走那甭问，连老带小全都得给害了，我连官都没敢报，这见着您了才敢哭出来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欢迎来到2035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我和2035有个约》，何牧阳词曲，加油男孩组合演唱。 那是一个诺言，穿山越海真切，遇见梦想的明天，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，迈开大步就兑现。快把青春充满电。齐心协力奔向前。我和2035有个约，约在欢呼雀跃那一天，亲爱的祖国更加美丽和谐，昂扬屹立新世界。我和2035有